的时候，你的双手 let me hold， 挂到幸运的指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倒数开始的时候，你的双手 let me hold， 挂到幸运的指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水蒸气到心的那热力，不管你的冬天会不会冰，都是时候敞开。Oh yeah, we look so wow wow， 那些放松幻想是我们的进攻 bell bells， 不能都 get out。Oh yeah, 这一次许愿的时候不用再闭上眼睛，开始在手中融化成诗篇白。

自恋，我魔鬼天使那种模式着。兑现真实，泪血时，我只是最美好的歌谣。 没法适应而危机，不止于风声，只在承认生命颜色是待去幻境。最优美风景，如源自那险境，谁人应该走的轨迹，岂能厘定？ do, do. 'Cause you, that's my favorite way. 'Cause you, perfect way. No words spoken, I still speak your language. Swear to do. That's a story in between no pages. I love pages that I wanna share with you. 'Cause anyone could do, babe, but that ain't all I need to. I wanna get inside your brain, get it out of you. Come from touching you with both hands, babe, to touching you with both hands. No hands, no hands. To touch you, it's my favorite way to touch you. Animal for the erotic pleasures of women. If I have a 形状在去迎战，颠覆所有人的印象在夺冠，我坐上要多集中 like a rocket, 3, 2, 1, take that punch. 我 手掌全部收紧，梦境的你小心翼翼，为什么让不安不敢活出自己，别让他们把你幻想，为他们的眼光停住，还是走出自己的路。Do it, you listen to me. 谁说你

getting tired of my vulnerability.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live in Grand Central Station.

题是多么不容易。 感觉才能带领我走向 知道。那相对论在突然间失效。那上帝脑洞转眼间驾到。宇宙在燃烧，勋章的通通燃高，荷尔蒙在唱完不落大声尖叫，可心中发觉不抹掉，从屋里住着薛定谔的猫。那好奇的心是我的骄傲。那爱问你心的等你管不到，超能力出现 进去发酵，我们自己主导，决定转哪种外道，有专属的磁场，抵抗恐怖做比较，我们有相同的大脑，不一样骄傲，异想天开的狂欢，风到喝就要 荷尔蒙继续

天冲淡河岸边的文件，还有那只褪色帆布鞋，都以为结束也会很美，都以为不会。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拍张照纪念这个地方，没有内容的微笑。 能不能让我的脑外空 上去，都市的空气怎么也乌烟瘴气，好不容易放假还待在家里冷冷，胸口闷发烧咳嗽恶心打喷嚏，难道是昨晚空调又开很低，想要呼吸想要出去，不小心老妈发现当场冷笑鼻，马赛的空气怎么也乌烟瘴气，好不容易放假还待在家里，最近为什么我总是歇斯底里，刚交的男友还被闺蜜抢去，想要冷静故作镇定，不小心老妈发现有你 成诗歌，我没读。

谁的心脏，山高之 长远，任水流长，湖面担心自己的内伤，心愿屠宰场的冷汤，微笑不露声色的张扬。